跟住落嚟咧，我哋會睇下今日嘅講道經文，係記載喺《使徒行傳》嘅第21:3-15。好，請聽我讀。我們望見塞浦路斯就從南邊行過，往敘利亞去，在推羅上岸，因為船要在那裡卸貨。我們在那裡找到了一些門徒，就住了7天。他們藉著聖靈的感動，告訴保羅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幾天之後，我們又出發前行。他們眾人同妻子兒女都送我們到城外，我們都跪在攤上禱告，彼此辭別。我們上了船，他們就回家了。我們從推羅行完航程，來到了多利買，問候那裡的弟兄，和他們同住了1天。第二天，我們離開那裡，來到凱撒利亞，就進了傳福音的腓利加裡，和他同住。他是那7個執事裡的一個，他有4個女兒，都是未出嫁的，都會說語言。我們在那裡多住了好幾天。有一個先知名叫阿加布，從猶太下來，他到了我們這裡，就拿保羅的腰帶捆上了自己的手腳，說：聖靈這樣說，猶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綁這腰帶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裡。我們聽見這些話，就跟當地的人苦勸保羅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於是保羅回答：你們為什麼這樣痛哭，使我心碎呢？我為主耶穌的名，不但被人捆綁，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願意的。既然保羅不聽勸，我們就住了口，只說願主的旨意成就。過了這幾天，我們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好，我們將時間交給金仔。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聽到很多敬拜的時候時時說說的聲音伴隨著我們敬拜，希望大家的身體都可以有平安啊。咁咧，今日咧，我會講一個咧都相當宏大嘅題目啊，即係生命征途。咁我今年25歲嘅啫，咁我希望我而家唔係走到生命征途嘅盡頭啦，已經嚇，即係，但係咧都希望用我即係短短嘅經歷啦，同埋即係喺聖經裏面咧，即係透過保羅佢嘅經歷咧，去提醒我哋，即係原來我哋去經歷我哋嗰個生命嗰個嘅征途。嘅裏面咧，其實有啲乜嘢地方去提醒我哋？咁頭先咧喺敬拜嘅裏面咧，有一首詩歌，第3首詩歌，我覺得哇好 fit 喎，冇同你夾過，不過即係我覺得好 fit， 因為咧佢裏面講請開我嘅眼啦，開我嘅耳啦，心裏面咧只係想遵主嗰個嘅旨意喎。嗱，咁今日咧我都其實係會幾斟酌呢一個部分去分享噶。咁我個 part 下一頁係啦。咁希伯來書咧10:36裏面都講到啊，你們必須忍耐，使你們行完了神嘅旨意，可以獲得所應許的。嚇，咁我諗即係對我哋基督徒嚟講咧，我哋都會成日會 claim， 即係話啊，我哋嘅生命裏面咧係要喺主嘅旨意裏面嘅嚇，即係我哋今日做一啲咁嘅決定，行出咁樣嘅一步，咁我哋咧都希望咧係行喺神嘅旨意裏面嘅。當然啦，即背後有啲好屬靈嘅動機啦，即係話如果行喺神嘅旨意裏面咧，咁最屬靈嗰啲咧就會話，咁我就可以100%咁樣去俾神去用啦，即係一啲都唔嘥，好環保嘅 ，OK。咁第二咧即係再稍微退而求其次就話如果我可以行喺神嘅旨意裏面嘅時候咧，咁我自然神就會保守，因為上帝話啊嘛，可以獲得所應許嘅。再退一步咧，就係如果我行喺神嘅旨意裏面咧，咁我就至少我唔會行差踏錯而離開咗上帝咯，咁樣。咁所以咧，呢一樣嘢咧，對我哋基督徒嚟講咧，都唔陌生嘅。要行喺神嘅旨意嘅裏面。不過，咁上帝嘅旨意係咩咧？同埋其實上帝想我點嘅咧？呢個咁樣好多錯綜複雜嘅道路，我唔知道係咪你生活裏面嗰個寫照啦嚇，即係我究竟？即今天走去哪好呢？回來牧愛堂究竟走北街過來，還是走上海街過來呢？這樣都會經歷很多這些，上帝其實想我怎樣走的呢？下一頁，是的。究竟哪一條路才是叫做走在神 的旨意裏面呢、啊、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都成日企喺呢一個嘅十字路口上面、啊、可能、有些準備 要結婚的可能就想啊，結婚即係決定去求婚之前，就諗啊，係咪即係要去求婚呢、啊、即可能再年長啲就想啊，我係咪時間要去轉工呢，要轉一個新的環境啊？係咪神的旨意呢？咁、可能揀曬諗緊，我係咪要退休呢，咁樣即係都會諗係咪啊？呢、這個係咪神的旨意要我選擇退休呢個道路咁樣咧？咁我哋都會經歷好多呢啲咁樣嘅 struggle 嘅嚇。咁、啊、今日咧，我哋會睇保羅啦嚇、啊。保羅當然俾佢已經喺聖經裏面俾我哋睇咗佢嘅成個生命佢點樣過啦。咁、啊、我咧今日咧會揀其中一個篇幅嚇，咁、啊、係保羅成個嘅傳道嘅生涯裏面咧，佢啊正正第21章裏面咧係講緊佢喺第三次嘅宣教嘅旅程裏面嘅一個片段。而保羅咧，佢喺成個你要見到佢經歷宣教嘅路裏面咧，其實都有好多嘅選擇同決定嘅嚇。因為你就咁睇《使徒行傳》咧，你會見到保羅咧，譬如佢會揀好多啊，我今日會留喺呢一度幾耐咧，做啲咩咧？留喺呢個地方幾耐，然後再去下一個點去傳道咧？啊，咁幾時回程咧？嚇、啊，等等有好多呢啲好啊叫做好客觀嘅嘢咧，佢係要去決定嘅。咁但係我哋會見到嘅保羅咧，佢去做呢啲決定嘅時候咧，佢係好有信心嘅，而且佢係好有相當嘅把握，佢好清楚佢咁樣去做嘅時候咧，係喺神嗰個嘅旨意嘅裏面係好清楚。咁我咧今日就會睇下究竟點解保羅可以咁清晰啊，咁明白，以讓我哋今天作為信徒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去諗下，我哋今日喺地上面做好多好多決定嘅時候啊，究竟係唔係喺神嘅旨意嘅裏面嘅咧？首先去睇即係廿一章之前咧，都要有一個啊，即係少少背景先嘅。咁究竟保羅嗰陣時面對一個點樣嘅處境咧？咁喺二十章裏面咧，其實有講到，其實喺嗰個時刻咧，保羅佢領受咗一個聖靈嘅催逼啊，佢要翻去耶路撒冷。本來佢喺敍利亞地區裏面咧去傳人道，可以睇一睇個地圖，係啦，啊，我呢啲好資料性啊，我呢啲嚇。咁咧本來咧佢喺敍利亞一帶傳道嘅。但是他就突然領受了一個感動，聖靈而來的感動，讓他回去耶路撒冷，都挺遠的，你想想當時沒得坐快艇，是不是？就是一個挺遠的距離，催逼他回去耶路撒冷的，啊，那背景就是這樣。所以呢，在二十一章的，我沒有call到第一、第二節了，但基本上的內容就是講到，其實他們已經是回程，一路回搭船，就回了來推羅。OK， 咁可以啊睇一睇經文，係啦。咁第三節咧，其實就係啦，用翻你個 version 嚟靚啲啦，用呢個 version 就我整嘅係啦。不過唔緊要，都係真理嚟嘅。OK， 咁咧第三節裏面咧就已經講到犀利，係啦。第三節裏面咧就講到咧佢哋喺推羅度上岸啦，即係佢哋已經翻到好近耶路撒冷嘅地方啦嚇。其實都爭唔係好遠嘅距離，其實佢已經翻到去啊耶路撒冷。不過咧，佢咧就喺一接連咧喺回程嘅推羅呢一站啦，同埋喺多利買第七節裏面講嘅呢一站裏面咧，都遇見咗兩班嘅人嚇。呢兩班嘅人咧都分別咁樣同佢講咗啲説話嚇。咁呢啲嘅説話咧，某程度上咧都會讓到保羅咧去即係再一次思考佢係咪真係應該要翻去耶路撒冷咧嗱。所以今日嘅講到嗰個嘅關鍵咧就係究竟保羅佢去決定翻唔翻去耶路撒冷呢一件事，呢一个嘅决定，佢点样可以好肯定呢一个系神嘅旨意，系佢系要翻耶路撒冷嘅 ？OK， 咁咧我哋咧先睇咧第一个遇到嘅一班人啦。咁咧佢喺呢个嘅推罗上岸之后咧，咁你见第四节里面咧讲佢咧就揾到啲门徒住咗喺度七日。咁呢一班门徒咧就藉住圣灵嘅感动咧，就话俾保罗听。嗱，你唔好翻耶路撒冷啊！嗱，咁呢度咧有一個都可能有啲信徒都會問到奇怪嘅問題。喂，其實明明頭先二十章嘅時候咧，保羅咪話佢領受一個聖靈感動，要佢翻耶路撒冷嘅。咁點解呢度有另一班嘅門徒領受聖靈嘅感動，但係叫佢唔好翻耶路撒冷嘅咧？咁咧呢個咧都係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咁係咪即係唔係同一個聖靈去感動嘅咧？定還是點解個聖靈好似？搞錯搭錯線咁樣，點解個結果係好唔同嘅咧？咁樣咁呢度咧都希望咧，即係提醒咧，即係弟兄姊妹一件都幾係啦，即係幾有屬靈意義嘅事就係咧，我哋作信徒嘅時候咧，有時我哋都會為到我哋一啲 人生決定咧，去問下神，但究竟點樣揀先好噶嘛？咁其實我哋信徒咧都有啲傾向咧，有啲方法咧，去幫自己咧有啲嘅 hints， 有啲提示嘅 ，OK 啊，可以幫到自己咧去決定啊轉唔轉工好咧啊成。當然嗰個轉工係講緊係兩樣嘢都唔係有啲大錯大非嗰啲啦，即係你唔會講我好等錢使，你問神。咁究竟我去打劫銀行好啊，定還是我要去做多份工好呢？你唔會做啲咁大是大非嘅判斷啦。咁可能真係好普通啫。咁 A 同 B 兩份工，咁可能即係都表面上都冇乜好大嘅屬靈上面嘅衝突嘅。咁點樣可以問神？我應該行邊先係神你嘅旨意呢？咁樣。咁其中一個咧，弟兄姊妹都會有提過嘅，就係話咁，我睇下即係聖靈感動我去。邊咯，咁如果 A 工作聖靈俾我更大感動嘅話，咁我咪去 A 咯，否則咪去 B 咯咁樣。咁我喺呢度咧，俾我哋見到嘅就係咧原來我哋一路以為咧聖靈嘅感動咧係會好似俾一個直接嘅答案我哋咁樣啊，即係聖靈感動你去嗰度，就代表你要去嗰度。OK， 聖靈唔感動你去嗰度，你就唔好去嗰度。我哋都有一個咁樣嘅趨勢嘅。咁不過咧呢度咧正正咧就俾我哋見到原來聖靈去感動保羅啦。同聖靈去感動推羅嘅呢一班嘅信徒都係聖靈感動。不過似乎咧，佢淨係感動嘅時候咧，係俾佢哋見得到一個圖畫咧，就係如果保羅要翻耶路撒冷，佢就一定要受捆綁噶啦。正如二十章頭先我俾大家睇嘅一樣，如果佢翻耶路撒冷，佢就會受捆綁啦。咁所以咧，同樣嘅聖靈感動咧，原來都好需要咧去睇我哋點樣去理解嗰個聖靈感動。好明顯保羅理解嗰個捆綁，聖靈感動佢話俾你聽，你翻去一定受捆綁。但保羅 ，Well I don't care， 我唔介意，捆綁咪捆綁咯。咁但係嗰班嘅推羅嘅信徒咧，佢受嘅感動同見到保羅將要受捆綁嘅時候咧，就卻叫佢唔好翻去。咁原因都好簡單，因為咁嗰陣時候，喂宣教大佬係你嚟噶嘛，你係宣教嘅領頭人嚟噶嘛。咁你如果翻咗去俾人綁咗。喂，咁邊個接你的工作，大佬係咪？咁可能都會有呢方面嘅掙扎喺裏面。咁不過我哋好清楚見到就係、是、其實即係聖靈嘅感動咧，佢唔一定會俾一個好直接嘅答案你，話你聽嗱咁行就啱噶啦，咁行就係一定啱冇錯噶啦，係神係要你咁行嘅。原來都需要咧，我哋自己咧喺我哋嘅信仰經驗裏面咧去有我哋嘅理解有我哋嘅理解，咁但系咪就系话喂，咁保罗行嗰条路一定啱啦，系咪？推罗嘅信徒行嘅条路一定错啦？咁我哋又唔可以咁讲，因为即系我哋都唔知道究竟如果保罗真系听咗佢劝真系留低咗，可能佢都真系神咧，又真系会叫佢去，可能哦，咁你就调翻转头去翻第二地方去更加传道啦，咁样都唔知道嘅咁但系总之我哋见到嘅系保罗佢选择咗继续坚持佢嗰、那个路程啦。咁第二樣嘢我哋睇到嘅就係、是、嗰、那個嘅感動啊，頭先講過啦，係見到保羅會被捆綁啊嘛。咁有陣時咧，我哋做信徒咧，我哋都會成日聽咧有一個嘅説話就係、是、話啊，咁我去決定人生做 A 定 B 嘅時候咧 ，A 餐定 B 餐嘅時候咧，咁我就採取一個咧都相當將個波拋俾上帝嘅做法咯，就係、是、嗱、如果上帝開路，咁我咪去咯。咁上帝。不想我去，不是神的旨意的時候，那你自然就 stop 我啦，那你就不要讓我去咯，這樣。即我們都有傾向是啊，即是交了個球給上帝，那就他來幫我決定啦。如果上帝真的這麼幸運，讓我又interview 關過關，這樣很順利地請我啦，這樣的時候，那這個就是上帝的旨意啦，這樣。可能我們都會這樣的，從了那個環境的因素去決定，即是環境許可，就是神給我去咯，就是神的旨意咯。環境不許可，咁就唔係咯。咁但係呢個見到嘅就係、是、保羅話俾我哋聽嘅時候，即係原來個環境嘅因素咧，唔能夠幫我哋做嗰個最決定性嘅嗰個選擇嘅。正如你睇保羅，如果你係保羅，你喺嗰個時間，你聽到一班人同佢講啊，即係佢都知嘅嚇，即係成個環境因素咧，對保羅都係好不利嘅嚇。翻返去耶路撒冷要俾人夾啦嚇，即係要坐監，可能要俾人鞭打，甚至乎要死喺耶路撒冷。因為你見到。保羅自己都不知道他回耶路撒冷十三章節裡面說他都不知道他回去是不是要死的他不知道的、環境因素是很不利的並且如果我們、再看闊一點你會看到保羅其實他心裡面一路 有一個很遠大的目標，就是他很想去到羅馬傳教的，他很想去羅馬的，他到這個位置這一刻他還未去到的，可能他如果要回耶路撒冷的時候，他不知道他還有沒有機會再去很遠的篤篤的羅馬那裡，他不知道的，所以在種種的環境因素底下，其實都不利保羅的，但保羅他仍然堅持去，所以都想提醒弟兄姊妹，不要被個環境的因素來到去控制了你以為那個就是神的旨意，我們就太看小神的旨意在你身上面那個的成全，如是者呢，保羅就沒有理到第一班人的勸喻，他就繼續回去，就去了隔離的城市，就是這個的，很難讀的名字，找一下叫什麼多利買，在第七節是的，就繼續去了多利買，就再近一些耶路撒冷了，咁嗰陣時候咧，佢就去咗一個嘅執事腓利嘅屋企，咁佢屋企有好多説預言嘅人啦，咁啊，然之後咧就有一個嘅先知咧嚟到去到第十節裏面講啦，就嚟到咁啊，同佢講咗番説話，咁啊好攰形攰聲啊，咁佢咧就攞咗保羅嗰條腰帶嚇，第十一節裏面係啦，攞咗條腰帶，我唔知點解可以咁隨便啦嚇，就攞條腰帶，咁啊綁咗喺自己度。係啦，咁就然後同保羅講嗱，如果你翻耶路撒冷，聖靈感動我啊，咁我就見到咧呢條腰帶嘅主人咧，就一定會被點啊，被捆綁噶啦嚇。並且呢度咧同頭先喺推羅裏面咧所話俾保羅聽嘅有多一個資訊嘅，就話俾佢聽咧係要俾喺外邦人嘅手裏嚇。呢件事咧都即係好似再提供咗個清晰啲嘅目標俾你睇啦。嗱，如果你翻去咧受捆綁啦，第二個説話咧就話聽。還要是被外邦人去捆綁，這件事呢對保羅來說呢都所向可以說是一個新鮮嘗試，因為你看到呢保羅在之前的宣教旅程裡面呢，他主要是被人逼迫呢，其實都是被猶太人逼迫的，宗教領袖逼迫的，絕少是外邦人逼迫的，外邦人只是趕他走而已，你不要再留在傳教，但是真的被外邦人去捆綁呢，叫做是保羅的新的里程碑，即是人生必經階段試一試，是不是人一世咪一世，被外邦人綁下都好那種，所以對保羅來說他好像再清晰了、原來我回耶路撒冷一開始我知道我要被捆綁受苦，再清晰一點、原來是被外邦人綁、可能猶太人綁他他都鋸一點，是不是被外邦人綁、不知道了、不過我們看到的時候，即我不知道你想想，如果你是保羅，有人告訴你，喂 你要選 A 公司 B 公司的時候，告訴你 A 你不要去 A 公司，千萬不要去，然後呢隔一天又見到另一個人走過來跟你說，喂 A 公司你真的不要去了，因為你進到去的時候你預料會被人欺負、罵、打，你不會很開心的，那時候我不知道你會不會都覺得呢這種好像、是不是神呢派人來提醒我，叫我、不要去 A 公司，那我知道了神的旨意一定是 B 公司，那我就會轉態去 B 公司呢、但你看到的就是保羅呢，他雖然好像一次又一次別人藉著聖靈的感動告訴他不要回去的時候，他仍然都回去、另一件事就是你看到呢、跟他分享這個的訊息的人是誰，是一個先知來的嘛，是不是先知都可謂 在那個情況裡面都是一些屬靈的領袖級來的、連屬靈的領袖級走過來跟你這樣分享，咁你都、可能會 struggle 啦，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咧，面對啲人生決定嘅時候，你都會揾阿黃牧傾下偈咁樣啦嚇，即係叫佢喂咁點揀啊？我唔知道應該點做喎嚇。咁、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咧都好依靠呢啲啊，即係屬靈嘅領袖去俾一啲嘅提醒你啊。咁你幫你分析一下個形勢啦，咁你大概點樣去尋求要點樣揀啦？咁但係咧，保羅喺呢個情況裏面都俾我哋見到咧，佢最終咧其實都係選擇咗。回去耶路撒冷，很堅定，一定要回去，就算環境因素不許可，即是很不利，就算有些屬靈的領袖來告訴你你不要回去都好，他繼續堅持。那究竟我們值得去問的就是，為什麼他這麼有信心知道回耶路撒冷這個決定是一定正確的呢？當然我們要看看保羅他自己那個的即係佢自己內心嗰種嘅心路歷程，究竟係點樣嘅啦？咁咧，我哋咧可以睇一睇咧，即係喺經文裏面咧，第十三節佢都回應咗 一樣嘢嘅，就話、是：喂，你哋做乜喺度喊苦喊佛咧？咁啊，就算我即係我為上帝、為基督嘅名嘅緣故，就算俾人捆綁，就死喺耶路撒冷，我都願意嚇、啊。對佢嚟講，佢都願意嚇、啊，即係話本身嗰啲壞因素其實對佢嚟講都係冇功效嘅嚇。佢、啊、嚇、啊、即係視死如歸嘅，冇問題嘅 ，no problems， 點死法都 OK 嘅嚇、啊。更加重要嘅就係我哋要問點解佢要翻耶路撒冷？其實翻耶路撒冷做乜先？對佢嚟講，點解要翻耶路撒冷咧？啊、我們又要找一些、hints 了、在、經文的、後一點、前一點應該 是我的 PowerPoint 是的，哇，很聰明，跳來跳去都解決到，是的，原來在二十章裡面已經講過了，保羅呢要回耶路撒冷是要他是想趕在五旬節之前呢回到耶路撒冷的。五旬節是一個什麼節日呢？咁啊，長話短説啦。五旬節就係一個即係紀念，即係上帝頒布去，即係頒布律法俾摩西嗰件事啦。咁所以呢個五旬節嘅時候咧，正值咧就係會有各方各地嘅猶太人咧翻翻去耶路撒冷裏面去聖殿去啊敬拜嘅時間嚟嘅。啊，正值係呢個時間，所有外地人都翻嚟嘅時間。啊，而第二樣嘢咧，你哋見到咧，佢真係翻咗耶路撒冷之後咧，保羅做嘅第一件事。係點啊 ？sorry， 第一件事係見保係見雅各嗰啲啦。不過佢好快就去咗做我 highlight 咗嗰件事啦，就係話佢去啊去同啲信徒去分享啊，佢點樣喺外邦人裏面咧去做侍奉，講曬俾佢哋聽嚇。所以咧，我哋可以好相信保羅咧，佢點解咁有嗰種 passion 要翻去耶路撒冷咧？佢無非咧都係要為咗趁住呢個五旬節。好多猶太人都翻嚟耶路撒冷地方，然後同佢分享佢自己去喺外邦裏面咧所傳嘅道。簡單嚟講係分享佢嘅見證，嚇佢喺外邦人做咗好多好多嘅事，同我哋分享，去激勵呢一班嘅猶太人咧，要向佢哋咧都開始去俾佢哋見到咧，原來神嘅福音咧係要傳到去外邦嘅地方，唔係單單停留喺猶太嘅地方。嚇呢樣嘢咧，我哋如果再睇翻保羅嘅上第一次去傳道咧，佢都去到某個位咧，就翻翻耶路撒冷噶。佢嘅目的都係為咗咧，去為嗰班外邦人去辯護嘅嚇。因為嗰個時間咧，就係有派人去話：喂，班外邦人要受割禮嘅，唔受我割禮唔掂嘅。咁保羅就翻翻耶路撒冷同佢哋辯論，話俾佢哋聽：外邦人因著福音，因為因信稱義緣故咧，係唔需要受割禮。所以咧，佢兩次翻耶路撒冷咧，其實佢心裏面諗緊嘅都係為住呢班外邦人的福音的緣故而回去，就算環境因素多麼差都好，都回去。所以呢，究竟什麼，你說，即如果你要我去問，即答回你了，為什麼保羅這麼有信心，他這個決定肯定是在神的旨意的裡面呢？我最簡單的答案就是告訴你，因為他的決定都是完全是源自上帝給他最大的呼召，那個召命，就是什麼呢？就要去外邦度傳福音，就是要將福音帶到去外邦嗰度。嗱，呢個就係佢嘅 top 最高嘅召命嚟嘅，對保羅嚟講嚇最高嘅召命。所以佢因為有呢個召命嘅時候，就算下面有好多環境嘅因素話俾你聽好差，你唔應該翻去。屬靈領就話聽話唔好翻去啦，翻去就要被捆綁嘅。佢依然堅信咧，佢所做嘅決定咧係回應緊佢嗰最大嘅呼召嘅嚇，係佢獨一對保羅。單獨自己有的呼召，所以他是很有信心，回去就回去，死就死，因為我相信就算他知道可能他回去之後要死，他沒辦法去到羅馬，他都相信他這一次的回去是可以激勵到信徒代他帶福音去到更遠的地方。我深信保羅心裡面都是這樣想。所以為什麼我們看到保羅去、在經文裏面咧，即係成個《使徒行傳》裏面咧，去好多地方啦、城啦嚇，都唔似喺舊約裏面咧，好多時候啊，我要尋問咗先，神我去咪打呢場仗咧？點樣打咧？用咩方法咧？保羅好少嘅，佢好平鋪直敍咁就哦，去嗰度咯，傳教咯，哦呢度留一段嘅時間啦，又去另一度咯，就去另一度咯，因為佢知道佢所做嘅每一個進程咧，都係回應緊佢最大嘅呼召，所以點解咧喺保羅咧臨 L 死嘅時候咧，佢講得出呢啲 很厉害的说话，就是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该信的道我都守住了，即也都是回应刚才一开始那段片开始崇拜的时候，因为他很清楚他自己的跑道是在哪里的，他很清楚他整条跑道里面呢都是不离开呢要向外邦人传福音，总之他做的事能够让福音带到他去外邦地方，那他就去咯，他就做咯，他很清楚的。这种叫做有这个最大呼召就能够让他排开了所有其他的因素，我们更加在哪里见到呢？更加在耶稣基督里面见到咯，他无非就是因为他领受了上帝的呼召要去完成对人的那个救赎，所以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喂，他要放低上帝的尊荣，很荒谬，这件事他很不平安的，不断去到哪里都被 人 去,、去质问，被人去骂，甚至会打，十架苦路不好行的、这个是 很即是荒谬的事情，但他都愿意去行，耶稣都愿意在他的跑道里面呢去完成那个救赎。今天弟兄姊妹，我都想问你，其实你最大的呼召在哪里呢？你的呼召在哪里？你的呼召是否足够让你在生活的事上面都给到你一个很清楚的指引，知道你这样选择是正确的呢？这个情况就好像即一人如果去参加了譬如毅行者先算沙漠铁人乜都好，一个很艰难的比赛，你在跑 的过程里面、即是你的目标简单，就是你要跑完个比赛、你会不会去跑毅行者的时候，你一路跑跑觉得喂这条路这么多蚊嘅，为什么这么多蚊嘅，喂这条路这么线这么滑的呢，为什么、太阳这么晒的呢，晒死我了，喂怎么跑啊，样我们都不会去想这些环境因素的、因为他很清楚他是要跑去个终点完成那个赛事。对我来说，对我自己来说，虽然我应该未去到人生的征途的尽头，应该希望是。不过呢、我也可以分享一件事，就是、如果认识我都知道，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我本身是读、土木工程科的。但后来、很远高傲大的理想，我是很喜欢读生态环境的。所以呢我就毅然从土木工程呢就转了出来、就转了去读生态环境。咁啊，一个我好开心，好即系嗰阵时候我个想法都好单纯，觉得哇好开心，上帝开路，容许我咧去成全自己嘅理想目标，哇好开心。咁但系咧，当我即系继续喺呢条路上面去行嘅时候咧，我发现即系原来神都俾咗我一个都好清晰嘅呼召，一个好都大呼召喺里面咧，就系、是、要我咧喺即系环境保护呢一个嘅界别里面咧去去为神去出声吓、无论系。即係讓大家更加在聖經裏面去了解環境保育有咩屬靈嘅意味啦，無論即係點樣去推廣，即係叫信徒多啲 去透過創造嚟到去見到上帝嗰個嘅榮耀啦。無論點都好，即係我見到呢一個有一個好大嘅呼召喺度嚇。咁啊，詳細故事又唔分享太多啦。總之都好神奇、好奧妙嚇。咁、但係即係因為有呢一個呼召喺裏面嘅時候咧。我曾經都有一刻都很介意過咧，即係我轉咗科嘅時候咧，其實理論上就係一個簡單嚟講就係、如果我土木工程畢業，同我生態環境畢業咧，嗰、那個前景係爭好遠嘅嚇，好遠嚇，爭咗個 double 嘅係可以。我曾經都介意嘅，即係曾經我唉，我會唔會揀錯咗咧？會唔會都曾經唉？如果我即係當初留喺土木工程咧，咁今日遠義可能唔使做噶啦，可能嚇、可能。係啦，都 OK 噶啦。咁而家咧就係啦，佢養翻我轉頭咁樣，即係可能都會有呢啲咁樣嘅掙扎喺裏面。但係即係當我知道原來上帝咧係好清晰帶領我去喺呢一個界別裏面有個咁樣嘅呼召裏面嘅時候咧，好多呢啲因素咧我都會排除。甚至乎你問我，如果我畢業嘅時候幾份工去揀 ，OK？ 咁我唔會首先嗱都會睇嘅，但係唔會首先去睇幾多人工啦。前景是怎樣，我更加會去看究竟那個工作怎樣可以回應到神給我的這個召命，就好像保羅一樣、當然我都知道、弟兄姊妹都會問，喂， 我有呢一個嘅方向啫。咁可能兩條路都去到噶嘛，係咪？咁 A 定 B 先，係咪？咁亦都話喂，咁可唔可以我都去求上帝俾一啲提示我咧？咁樣咁我都想俾你睇下咧，保羅嘅生平啊，就我揀咗其中一啲啦嚇。其實保羅咧，佢去傳教裏面咧，都經歷過一啲咧，上帝主動出手咧，去改變佢嗰個方向嘅。啊，譬如即係九章裏面啦，即係佢經歷咗啊耶穌基督親自嘅呼召保羅啦。咁當然一個神蹟嚟噶啦，佢讓佢突然慢咗，然後咧又突然又睇翻嘢，咁叫佢去悔改啦。聖靈去親自嘅呼召啦，啊保羅啦喺十三章裏面，亦都因嗱頭先講過啦，因為爭辯嘅一啲環境嘅事，讓佢去翻耶路撒冷啦。聖靈出手阻止佢翻亞細亞講道啦。領受馬其頓嘅意象意志，保羅行到去馬其頓啦。遇到騷亂一啲環境嘅因素，要去折返馬其頓啦。聖靈嘅催逼，叫佢翻耶路撒冷啦。喺二十章裏面所講，你會見到上帝會出手咯嚇，上帝會出手嘅。OK 嚇，不過這個出手你見到有個特色嘅，每一個出手咧。都是跟他的召命有關的，叫他去哪裡無非都是要他有在跟他那個去外邦傳道是相關的，叫他不要去亞細亞傳道，就是最終去了敘利亞再遠的地方，也因為上帝出手所以他去了馬其頓。所以即今天 我都會即很有勇氣跟大家說，其實我們都可以 去求上帝主動多些出手，給我們知道神的旨意想怎樣去出現。不過你要記住，你去問的是都是跟你的個呼召和你的召命有關，就不是問喂那我揀呢間屋買 B 屋定 A 屋咧，買 C 屋咧，翻工揀 A 定 B 工咧，女朋友揀 A 定揀 B 咧，啊當然都要有一揀先得啦，即係係啦，即係點樣揀點樣去抉擇咧？我相信神都可以會出手嘅，佢可能會藉住唔同即係。環境因素可性都好去俾你，但係你會發現，如果你冇咗嗰個最大嘅照明咧，你其實會好迷失噶嚇。就算有十個弟兄姊妹走嚟同你講，你係要翻 A 工噶啦咁樣，咁你入到去 A 工，一個月後老細炒你魷魚，咁你點樣去理解呢件事咧？啊話，如果你冇咗嗰個最大嘅照明喺度照住你嘅生命嘅話咧？你會好容易咧，都會迷失嘅嚇。就算環境因素、聖靈嘅感動幾咁一路去圍繞住你都好咧，你都會好迷失嘅嚇。咁所以咧，我都希望即係今日即係去問啊，跳兩板 OK。聽講啦，弟兄姊妹，你最大嘅照明係喺邊咧？咁我專登咧就整咗呢個咁樣嘅圖出嚟啦嚇。咁啊啲人生嘅里程碑咁樣啦嚇。咁我發現其實。很多時咧，弟兄姊妹都圍繞住呢啲里程碑去有很多嘅思量啦嚇，特別中間嗰個啦，係咪？而家香港嘅情況係咪？嚇，我最近都抽白居易失敗咗，係啦，即係我哋都會咧喺呢啲嘅進程裡面有很多嘅考量，究竟神點樣喺我嘅婚姻裡面保守我啦？點樣喺我的家庭裡面，上帝想我點樣去做啦？但我希望就是弟兄姊妹都能夠找到一個屬於你自己的照明，是能夠是在你走整個人生的路程裡面都是同樣地有共鳴的，即是如果你領受的好像保羅那樣 去宣教的，無論他找女朋友，當然他沒有找到，即是無論他建立家庭都好，這些東西都是指向他的呼召，都是指向緊呼召，而不是單單咧，我求神喂咁揀 B 屋定 A 屋咧，揀完之後咧就 OK， 多謝神，感謝你，掂就完嘅嚇。上帝都唔希望咁，正如保羅生命咁，佢見到上帝喐手嘅地方咧，全部同佢嘅呼召有關。咁咧當然啦最後都要睇下保羅究竟之後會發生咩事啦。啊，咁佢翻去耶路撒冷啦。咁咧一個好艱難嘅決定啦，佢最終都翻咗去。咁咧，我哋如果繼續去睇二十二至廿六章咧，你會見到咧，佢做咗兩樣嘢。第一樣嘢咧就係佢喺猶太人嘅一啲宗教嘅領袖、啲祭司啊、文士啊等等咧，佢講咗一次佢喺外，即係佢被神呼召嘅一個見證嚇，講耶穌點樣差遣佢，佢點樣去外邦傳道嚇，去同呢班嘅猶太人去講佢嘅見證啊，真係佢見證嚟嘅嚇，亦都咧同咗羅馬嘅官員 包括兩任總督啊，做咗見證啊，同一個見證都係講耶穌點呼召佢，講佢點樣去傳道嚇。呢兩樣嘢咧，正正咧俾到阿保羅咧，你睇翻聖經咧，佢係第一次講見證噶嚇，喺呢個時間咧嚇，之前嗰啲佢都係分享教導嘅啫，但係佢係去到呢個時刻咧，佢先至叫做好公開、好正式咁樣去同宗教嘅領袖。第二嘅就當然就係政治嘅領袖啦，去講佢見證。咁所以呢個畫面係好美麗嘅嚇。如果佢唔係堅持翻去耶路撒冷咧，佢唔會做到呢樣嘢嚇。咁我都相信係因為佢好清楚佢個呼召係咁樣，所以佢行，而上帝祝福佢，以致佢能夠去講咗呢兩個好重要的見證，亦都係為住佢去羅馬去鋪路。最後咧，佢係喺嗰個捆綁嘅過程裏面啦，佢一路俾羅馬嘅官員去捆綁啦，佢足足都喺耶路撒冷逗留咗兩年定三年嘅，被人哋去禁固咗。然後最終係點咧？一個好奇怪嘅就係嗰班嘅羅馬官員都覺得佢煩啊，即係啲猶太人咧成日嚟喂嘈住要殺佢啊殺佢咁樣，佢都好煩啊。咁保羅咧就所以申請咗一個上訴，就咧去到當其時羅馬帝國嘅核心羅馬。裡面去找凱撒，即是羅馬帝國最高的那個領導層，是吧？就是習總那樣，就是去到最高領導層那裡去上訴。而呢，因為這個緣故呢，羅馬官員包埋船給他去羅馬，壓埋他去羅馬，真的要人呢去壓他上羅馬。亦都是因為這樣，所以呢他能夠順利去到他一路很想去的羅馬，然後就在羅馬傳道。咁當然喺羅馬做啲咩就睇羅馬書啦嚇，即係繼續個故事發展就係繼續落去啦。好，咁我哋牧外堂啦。咁啊，我相信咧，我哋牧外堂咧由開堂前嗰可能半年時間咧，都我覺得都係即係某程度係反映緊我頭先個信息裏面一路去分享嘅，就係我哋一班人咧去領受咗一個召命喺度啊，然後咧我哋就向住呢個目標，就係咧想讓到其他地方有多一個嘅敬拜嘅地方，讓人哋更加新嘅地方咧可以去敬拜神，去認識福音，多啲人認識福音。我哋為咗呢個緣故咧，我哋排除好多嘢嘅。如果你記得嘅話，我哋其實排除咗好多萬難嘅，揀地方啦，甚至乎我哋連開堂前都仲喺度，都係整緊個地板啦，仲喺度處理緊好多好細節嘅嘢啦。咁我好相信咧，呢個已經係一個好美麗見證，因為我哋有呢個好大嘅呼召，然後我哋。冇理無論嗰個環境幾咁困難，無論可能有啲人走埋嚟餵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可能我唔知道有冇啲屬靈嘅領袖走埋嚟同你講好多話唔好出嚟啦咁樣。最終咧，我哋都能夠今天咧可以坐喺度去敬拜神。但係咧，我相信即係呢個唔係嗰個嘅完結嚟嘅。而家咧都應該正值咧係我哋要去諗咧，我哋牧愛堂即係下一個上帝俾我哋嗰個嘅召命係啲乜嘢嚇？因為如果我哋冇呢個召命嘅時候咧，可能我哋翻嚟教會嘅時候咧，我哋去理解嘅咧，我哋去重視咧就係、是，喂點解個廁所有漏水嘅？點解啲音響又有啲出咗事嘅咁樣？啊，或者點解啲燈光效果啊，或者啲冷氣點解好似唔係好凍啊，唔係好夠啊咁樣？如果我哋冇咗呢個照明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迷失嘅，我哋都會迷失。所以好希望咧，我哋能夠喺無論係今個月尾啦，喺嗰個cam 裏面啦，或者更多喺弟兄姊妹嘅分享嘅裏面咧。我哋都能夠揾得到我哋嗰個照明。呢句説話咧係最後咧，好想祝福大家，因為當其時嗰班勸保羅唔好翻去嘅人咧，最後都冇勸啦，即係收聲啦咁樣。然後咧講句説話就係話，願主嘅旨意成就。啊，咁呢句説話都蘊含住就話，其實我唔知道主嘅旨意點樣成就㗎，不過就願意上帝就成就佢嘅旨意咯咁樣。我都願咧，即係呢句説話咧成為我哋牧愛堂祝福，願意主嘅旨意。在牧愛堂裏面成就，亦都願意每一個弟兄姊妹咧，你都能夠揾到自己嘅照明，然後咧，你嘅生命裏面咧，去經歷人生唔同階段裏面咧，你都好清楚你係唔會離開上帝嘅旨意嘅，因為你係向住你嘅照明去走。祝福大家，阿門。